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外国向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和贺信。发来贺电和贺信的有西班牙、蒙古、孟加拉国、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印尼、印度、德国、俄罗斯、白俄罗斯、英国、意大利、几内亚、乌干达、墨西哥、委内瑞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政党团体领导人、政界、社会界、军部和经济界的高层人士，各国际组织、主体思想研究组织、支持朝鲜统一及友好团体的代表。他们在电文和信文中指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完成和世界资本主义事业所建树的业绩，将永远印记在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的心中，并表示坚信朝鲜人民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将在促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和争取国家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另外，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和瑞典共产党主席分别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了贺电。